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小忌廉，听日落香港有咩做啊？ 屙屎。 屙完屎，嚟帮叔叔带翻三五七罐奶粉，你话几咁开心呢？最紧要买埋嗰啲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同埋金色朱古力嗰啲，要睇清楚，千祈唔好买翻乜现强国噶，咁就乖啦。我锡晒小忌廉啊！ 唔好咁心急住。 嗱，如果啲香港人走埋嚟闹你咧，你就记得喊，有咁大声得咁大声，喊到佢哋惊，喊到佢哋乱，喊到佢哋内讧，喊到佢哋知错，喊到佢哋道歉，喊到啲左交同传媒唱双簧，咁啲香港人咧就唔记得我哋抢晒啲日用品同埋抢贵晒啲铺租噶啦，知唔知啊？你而家喊一次俾我听。合格，待住。 咁系，咁头先见到嗰条就系司徒夹带嘅一条 短片 啦，系啦，司徒师傅嘅一条新嘅 YouTube 片啦。咁啊，司徒师傅唔使介绍啦，咁样我几中意嗰个女仔嘅，嗰个女仔我琴日特登问下司徒师傅嗰个女仔边个嚟嘅，咁样嗰个女仔佢话都系啲 YouTuber 叫 Creamy 喎，咁样咁系系啊，小纪点叫 Creamy？ 我觉得 喊到 Creamy。 我觉得佢唔错，我都想揾佢做节目取代阿汤姆嘅节目， 但系喊得够契 好多啊！系啊，咪而家视乎投票结果先，咁样如果唔 cut， 咁如果大家个民意系认为唔 cut 嘅，咁咪由佢咯，咁样那个投票仲喺咩度啊？ 仲喺度， 个投票仲喺度噶嘛？系咪？而家仲投到票噶嘛？ 咁系投足几折啊？ 投埋呢节咯，投埋呢节咯，咪睇下投票结果系点咯。如果投票结果系唔 cut 嘅，咁咪由佢哋几个契弟做咯。如果个投票结果系 cut 嘅，咁我咪揾阿 Creamy 做节目咯，咁样。咁睇下你， 呢啲人真系。 咁咪大家，我好民主， 我都有公道啲嘢。你而家俾啲机会啲新人啊嘛， 俾机会啲新人系咯。Tom 好做咁耐啦， 系啊， 又冇乜表现， 系时候入到维安咯。 你同大狗一样系时候退落嚟啦！屌教你，依家后生仔唔听你嘅，屌你！ 我头发都未甩，要退落嚟，仆街！ 屌你老尾！咁系嗱呢个系琴日我睇 TVB 新聞咧，无端端咧就做咗一个古仔咁样，就讲屯门啊、 沙田 啊咁样，就讲话啊人流减少咗好多、哦，咁少咗好多大陆旅客落嚟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又主要都系讲又话咩嗰啲反水货客示威咧，又搞到即系啲零售业又 冷清咗好多啦， 啲药房又跌咗唔知三成，就访问啲药房、啊、 三四成啊， 又话跌咗三四成嘅生意啊嗰啲咁样，咁啊好咯。咁啊好咯，咁我哋係幾高興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最主要就係兩會期間嚴打水貨客嘅大佬、 嗯、 因為都有啲報道見到，或者有啲講有啲傳聞就話都好似話都拉咗一批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嗰啲酒奶粉返去嗰啲，就算帶兩罐嗰啲都開咗佢罐㗎嘛，直頭係開打開 賣唔到， 打開咗佢等佢賣唔到㗎嘛，嗰啲咁樣。咁係啲人問有冇重新再投過喎，咁樣係有㗎，你 F5 就有㗎喇。你 F 唔加油啦， 系啊， 投两票， 或者唔系投两票，投一票， 投一票。 你 quit 咗个 app 再翻入嚟咁样，咁跟住咧，你又会再睇到个投票噶啦。或者你开个如果网页嘅话，你就 F5， 咁你就会 唔使咁详尽解释， 又见到个投票嘅咁样。咁、那个投票就系应否 cut 咗新契弟同盟，咁有两个选择嘅 cut 定系唔 cut 嗰啲咁样。 而 cut 咗系会换阿 Creamy 入嚟嘅， 唔系，即系我尝试去问咯，尝试问咯，因为佢未必肯噶。佢话原本嗰个档其实汤姆啊唔捻得。 好烂嗰时段， 好烂时 段，做烂咗个时段，一集已经做烂咗嗰个时段咁样，可能唔肯都未定嘅，但我试下咯，嗰啲咁样。 唔系咁易嘅，唔系咁易嘅。 咁就大家可以表达下个民意啦，咁样。咁另外就系、是、我头先讲紧咩就 TVB 嗰条，其实我哋有片嘅 TVB 嗰、那个， 嗰、那个唔使播啦，咁要讲下咪得咯，因为都好多相啦，咁样大家见到个情况啦。不过即系我又同大家讲，第一就系好老实讲，系一段日子嘅啫，即系咁捻好。揾你方，我哋唔会落嚟揾咩？咁你话个个礼拜去同佢练过咁样，咁有冇得搞咧？咁样，喂，如果系市民 即其實唔使搞噶。如果你過個禮，使乜過個禮拜同佢練過啫？ 日日都係啦，屋企樓 下。你日日都可以鬧佢噶啦，係咪先？你住喺嗰度嘅，你見到佢，喂，屌你老尾，冇阻撚住曬地方，係咪先？跟住你咪學琴日大舊話齋咁，你見一個你咪打電話去食雲投訴一個咯，嗰啲咁樣。喂，我哋組織去做就梗係做極都係有個譜啦。咁但係你住喺嗰度，你本身應該做嘛，所以唔好再 send PM 嚟同我講多謝多乜撚嘢謝啫。你自己搞咗佢咪得咯？你係自己搞到噶嘛？其實全香港人大家自己搞咁就最好啦咁樣嚇。 唔係，因為我尋日聽到都有一個差佬個講法啦，因為佢係講緊話禮拜五又話響嗰個咩話會喺特首辦唔知乜差嘢嗰個，唔係特首辦啊，禮賓府賞花。跟住後屘有個講法就係話佢就話咧，當時 唔 係 個投票唔得啊， 個投票係都 點解唔得啊？ 嚇， 太多人投啊！ 咁再嚟過咯， 唔係因為個講法就係大家去打電話， 所以你咪出古惑啊！你條撚樣， 唔係雙傑出古惑， 你咪出古惑啊！條撚樣，你係咪想保住湯湯啊？你咪想保住佢啊？ 你 而家 呢啲咪有情義 咯？嗱，你而家再出過啦，你而家再出過啦，嗱，再重新投一次， 你諗清楚 ，Creamy 喎， 再投票一次，嗱，而家頭先有少少問題，而家再投票一次，即係嗰個，你出咗未啊？快撚啲啦！屌鳩你！而家全民都有等緊呢個投票，屌你老尾幾撚多人？ 哇！之前一半一半啫喎，之前一半一半，我 84-71啫喎， 唔該七成，唔該七成啊！ 唔計噶呢個結果， 唔計投唔到嘛話， 而家呢個結果唔計噶嘛。而家再嚟讲嘛，呢个先至作实啊嘛！屌你老尾，系咪先？ 人大人大识法，你睇头两次都唔够唔过，你系要搞到佢过先得喎，丽丽。 唔系要搞到，唔系咁嘅意思。而系头先嗰个系咁真系，而系头先嗰个真系唔公平。你对啲选，你对啲听众唔公平啊嘛！你对听众嗰啲真系好想 cut 嗰啲听众唔公平啊嘛！你明唔明啊？屌你！ 你有个 creamy 引诱佢啫嘛？ 冇咁讲。 唔好咁講， 我都唔識佢嘅，我唔識佢噶，我冇話到佢噶。 大家啲語言藝術咧，大家就唔好。 我唔一定揾到佢噶，但係江湖上我有幾大面，你哋知噶啦，係咪先？你老咩？你唔夠拍佢啊？ 喂！ 係咪先？嗰啲即係多，即係嚇。而家就又有啦，又有翻啦，咁樣。 有。 等我投多次卡先， 等我投多次先。系啦，咁样好啦，睇下可唔可以打破上次少女热线100%，可唔可以平手？可唔可以平手啦？可唔可以平手啦？睇下咁样，咁就即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自己出嚟啦，咁样。咁关于嗰、那个水货啊、光伏都讲咗好耐啦，嗰啲咁样。啊，琴日就系、是、原来咧，屌你老尾，琴日个自由风咧，我琴晚做要政治，我都唔知道，原来佢有片嘅， 系啊， 原来有片，我都睇唔到嘅，咁样。咁不如播条片俾大家睇下啦，有啲人好捻疑惑。话究竟发生咩事？ 先，大家静啲先，大家静。 系， 两位，两位静啲先。 我而家就系讲一样嘢，我而家就系讲一样嘢，嘥气，支唔支持暴力？咁样掂下你咪？ 喂， 冇啊， 拍埋手喐人 呢样嘢。嗱，好简单，我而家黄杨 大喐手啊！ 我而家就喺直播室同你用过，我头先就拍咗陈慧娴俾下膊头。好啦，你界定呢一个。 喂 ，sorry。我道歉 ，sorry，我而家做嗱，俾你拍翻我。 我唔会掂你啊！嗱，呢个就系问题啊！ 咁样拍一拍台系咪暴力啊？暴力有唔同嘅尺度。 喂，上一次嗰个警察拍嗰个嘅，拍 唔同嘅尺度，有唔同 即系尖沙咀嗰个人啊，就打咗口锤啊！ 两位停一停先，两位停一停先，嗱。 你覺得大舊廢啲定係湯姆廢啲？ 湯姆勇猛啲， 大舊屌你老尾，大舊真係佢都唔顧下自己嘅形象。 喂！ 你諗下啊，大佬 一拍散㗎啦，成個大 諗啊！佢仲好似執到寶咁樣，跟住嗰啲左膠媒體咧，又好似執到寶咁樣咧，跟然之後咧喺個喺度做新聞咧，話咩我喺直播室喐手 動手啊嘛，話你 人有啲寫喐手，有啲寫話講手咧，有啲寫話動手啦，嗰啲咁樣。 今日未寫開拖， 動手咪動手咯，屌鳩你！即係首先就係好撚低能，佢覺得係會損毀到我形象啲黐線嘅。我形象就係霸道啦！屌鳩你，呢個就係你根本就加深咗我嘅形象，再進一步增加200分。跟住然之後咧，即係譬如我又想借呢樣嘢講一個題目，講一個話題。譬如喺香港嚟到講，譬如有啲人會話一啲淨係做 show 嘅一啲搞政治嘅人，佢哋係一啲政客啦咁樣。香港其實連政客都唔算，因為你做 show 你都有啲效果。香港其實做 show 某程度上，即係其實香港做嘅所有嘅政治社運嘢都係做 show 嘅。問題嗰個 show 嘅效果好低添，因為就算你做完 show， 你攞到選票入到立法會，呢立法會都冇 say 嘅。如果係譬如如果政改過埋之後，你而家 so call 叫有一個成班 飯團團埋一齊，仲可以口響響話自己係否有否決權，都仲叫做啫。你喺入邊仲有些微嘅作用。好啦，如果政改過埋之後咧，跟住以後冇呢啲嘢咯喎，乜撚都否決唔到噶咯喎，即係全部就係、是、全部就係你入去，你入去係純粹係做下 show 嘅啫喎。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呢啲人係政，或者你話香港搞政治嘅人話係政客咧，其實都係褒獎咗呢啲人。我覺得即係我今日就想即係諗個新名俾香港搞政治嘅人啦，即係譬如 N 年前咧，如果我冇記錯啦，蔡東豪咧就曾經講過，蔡東豪就話嗰啲財經分析員啊，即係嗰啲上電視講嘅股票嗰啲人咧、哦，蔡東豪就話嗰啲人咧係財經演員，咁啊即係做戲嘅，其實即係唔係真係分析嘅，亦都影響唔到成件事嘅咁樣。咁係咁相對嚟到講咧，香港嘅搞政治嘅人咧，其實嚴格嚟講咧。佢哋或者包括我在内啦，我哋都系啲政治嘅艺人嚟嘅啫。 政治 KFC， 我哋系政治艺人 ，OK？、嗯、政治 KFC 系你，系啦，大嚿就系政治 KFC。 唔系政治 KFC， 即系你作为一个政治艺人，你最紧要嘅系，喂，你好老实讲，我哋无论系你讲有效果又好，就算去到今呢一节，我哋讲啊，喂，屯门啊、沙田啊嗰啲咁样，系水货少咗，喂，都唔夠膽話真係完全係因為嗰個示威啦，即係當然佢有個觸發點，有個觸發點，但係都係結果又係要靠大陸嗰邊嚴打，結果都係冇取消一簽多行。佢而家都係想話俾你聽，喂，你嚇到你哋咁樣算啦，係嘛？都做咗啲嘢俾你睇啦，即係取消一簽多行就唔好啦，嗰啲咁樣。即係我哋只不過係你嗰個演出嗰個 show 叫做比較精彩啲咁解。好啦，你用一個政治藝人嘅角度嚟講。你大舊你演出係咪好差？睇咪先？喂，即係你考慮下觀眾嘅感受啊嘛！即係你先唔好講你做唔做到嘢，你又做唔到嘢，我又做唔到嘢，大家都係做唔到嘢嘅，個個做唔到嘢，你起碼 entertain 下啲觀眾。 唔係，但我覺得你都係爭啲嗰下。 點樣爭？ 你作為集舞之人嘅話，你一夜拍落去應該會散咗，即可能會最少係骨折啊嗰啲 咁啊拉鳩咗啦，你戇鳩啊你咁樣尺寸啱啱好啊嘛，就係你要俾人睇到咁樣掂嘅。 喂， 你如果淨係聽直播，你以為真係勾咗佢一拳咁大？ 喂，嗰下 我自己都唔知道有畫面嘅，屌你老尾，我仲諗住。完咗出嚟，我要解下画，即系当然咧，我系预计埋个效果，但系我估唔到原来佢有影片，有埋影片啊，唔使我解画添，有埋影片啊，嗰件事更加灰鞋，即系你原本冇影片你听，净系听声，你都估下究竟我打到去咩地步咧？屌你谂咩咁样啊？ 唔系，但系佢嗰下想饮水喎，做一下想饮水你就真系拍落去。 嗰下 唔系你大舊成个形象好。佢叫有個花名都叫大狗啊！喂，你嗰個表現好似個八婆咁，個反差好撚大啊嘛！ 唔係，即係所以你作為一個，所以呢個咪就係話，我唔講你作為一個，即係我唔講你作唔作為激進派啊，咩泛民主派，我唔同你講呢啲嘢。我哋降格到大家降格到一個好低嘅 level，我哋淨係講作為一個政治藝人。你作為一個政治藝人，你都唔撚專業嘅調教你係咪先？你嗰下個轉數奇慢，個轉數差啲慢過你咁撚滯。嗰個轉數啫，你同埋。你作为一个艺人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接什么对白的、你应该接你喂你一是你就强烈谴责我你再不是你一是要扮嘢一是你是做足一点一是你去 夸我 是你譬如你拍一拍我那些你譬如你一拍我即是好像你拍一拍我你一来就哦哦粒教哦你这样 还要自己扒翻 这样哇你条契弟啪咁样好似嗰啲咁样你屌你起码你有咁嘅水平㗎嘛大佬。你连呢个水平你都冇你点出嚟做政治艺人啊你去播 TVB 啊片样都唔知俾你大佬点计数千俾你啊大佬。哇哇喂咁样咩对白嚟啊跟住讲嗰啲又好笑喎。咩你知唔知啊上个礼拜呀有个警察啪啪俾人打狗拳咁你而家咪打我狗拳啦。 佢个恐吓嚟 㗎你而家咪打我狗拳啦你系呀打呀嗰啲咁样。九唔搭八嗰个例子真系，唉，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我唔评论你作为一个议员定系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呢啲真系唔值得去评论。作为一个政治艺人，你点可以个演出咁样样噶？即系，唉，呢班人，譬如佢哋又，即系作为一个政治艺人。你無論是他也好長毛也好或者那些社民連啊或者新民主同盟香港本土也好呢啲又唔呢啲又呢啲又唔連氣 成日前後矛盾，自己做自己之前做完嗰出戲，明明就係啱啱上場戲，仲喺海怡反水貨，你老尾嗰邊就聯署出聲明，屌你張超雄嗰啲又係啱啱自己又企埋去海怡反水貨，跟住然之後又去譴責人哋，又去譴責人哋咩歧視啊，又話譴責人哋係咩過火啊， 反正嗰班都係噶，一邊喺度拉夾，跟住喺度又話叫咩，又話要走出嚟抗爭，另外一邊係譴責人哋啊嘛， 即係你熟下劇本先得噶，大佬。好咁样做政治艺人点得㗎，即係仲废个汤姆争少少咁样。汤姆你觉得你废啲定佢废啲？ 我觉得我年青力壮一啲梗係。 即係你仲有机会係咪？ 我梗係啦。 咁睇下啲人俾 睇 下睇下啲人俾唔俾机会，你不如完咗投票睇下先好嘛。 冇事冇事。 睇下先啦，你话冇事就冇事嗰啲咁样，唔係咁简单。 冇事啦， 我得过七成。 过七成啊。 睇下过唔过七成啊。出咗未啊？ 出咗啦。话 cut 嘅咧就172票，有58.11%， 唔 cut 嘅就124票，41.89%。 所以香港人真系抵冇民主咯、 啊，明白？我觉得咧真系咧， 你谂下， 我之前讲嘅差唔多，大家觉得系 唔系即系而家 cut 好坏参半， 而家 cut 系172票， 系啦， 系啊，58%， 58%都好高噶咯， 系啊， 都够高啦，其实 够啦， 都够高啦， 过半数就系噶啦，系嘛？ 你要顾及关键少数， 咩关键少数啊？ 关键少数呢、這个喂41%唔系民意啊！ 四十一 percent， 你可以唔理嗰41% 人呢？ 有好多假 account 添，话唔理就唔理啦，跳扣你系咪先？喂，原本第一次投票都仲话你投咗两次票，我点知动员咗几多人啊？ 我喺个 group 度问问题 啊，系咪咯？咁啊系啦，咁已经唔公平啦，所以58%都好够噶啦，我觉得咁样，我哋再 投多次， 再再研究一下咧，再研究一下咧，咁样，总之系。其实好接近七成嘅咧， 系咯， 差少少，大家努力 四舍五入就 系、是，系啊，因为佢 舍五入， 因为佢已经系六成嘅啦，佢有六成啦，再考虑到有啲人未咁早起身，其实系够七成嘅， 系啊， 其实系够七成嘅啦，咁样，咁所以你自己谂下啦，OK，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